咦，点解我成日都喺 YouTube 错过咗 My Radio 嘅直播节目嘅？我明明已经订阅咗 YouTube My Radio 嘅频道噶啦。 梗系啦，嗱，订阅完 My Radio YouTube 频道之后咧，你仲需要揿埋隔篱个钟仔嘅，再选择全部。咁 My Radio 一有直播或者有新嘅节目咧，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啦。咁样就一定唔会错过 My Radio 喺 YouTube 频道嘅直播又或者新节目啦。仲有一样嘢，千祈唔好唔记得喎。 呢样嘢我当然知道啦，交节目月费嚟之前 My Radio 啊嘛。而家除咗经 PayPal， 仲可以经 PayMe 转数快或者 Patreon 嚟交月费添。 家国公民成中国首相人质，孟晚舟案将触发天下为中。2021年8月12日，癫狗编辑室。梁锦祥，为了孟晚舟，中国可以去到几尽呢？辽宁的丹东中级人民法院8月11日公布，当日依法一审公开宣判加拿大商人斯帕弗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案的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11年，没收个人财产50,000元人民币，另外加驱逐出境。外国传媒在报道这一则消息的时候提出一个疑问，刑期11年和驱逐出境哪一条先执行呢？当然如果是后者的话，刑期处罚只不过是象征式，外国记者不熟悉中国国情才会有此一问。答案其实很简单，要看稍后加拿大法院是否批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受审。如果加拿大法院判这个孟晚舟得席，斯帕弗就会立即被驱逐出境。如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那斯帕弗就要坐足11年监了。中国现在手上还有另外一个加拿大公民康明海，控罪同样是间谍罪。客观地来看这件事，加拿大现在就成为美中冷战的磨心。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心里埋怨，你中国要找人质，那就找美国咯。为什么要殃及池鱼呢？加拿大又不似得你们中国三权合作，司法的事情在加拿大他都控制不到的。但是杜鲁多也不要忘记，加拿大不是第一次做磨心，如果当时有吸取教训，今日就未必会有两位加拿大人都是叫 Michael 的代入这个人质陷阱的情况出现。加籍华裔商人苏宾在2014年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指控，他和其他中国黑客窃取了63万份和美国波音公司 C-17 大型军用运输机有关的机密文件。美方要求加拿大引渡苏宾到美国受审。正当苏宾案曝光的时候，中国突然拘捕一对在丹东市开咖啡店和苏宾完全无关的加拿大公民高海文夫妇。同样这对夫妇亦都是被控间谍罪。2016年2月苏宾突然自愿到美国受审，洛杉矶法院判他罪名成立，监禁46个月，罚款$10,000。以苏宾案的严重性，这个判刑是离奇地轻，说不定华府高层曾经幕后发功。而高海文在2019年9月就获得释放，他的妻子呢就在2015年2月羁押了半年之后释放。这个事件美国电脑杂志连线有详细的报道。苏宾案和孟晚舟案都牵涉到加拿大人质，但是性质就不一样，因为美国可能从孟晚舟身上得到有关中国电子科技的重要机密情报。再者今天的美中关系和5年前相比是恶劣了很多，华府不可能在孟晚舟案上有任何退让。美国的传媒认为这件案很快会有结果，孟晚舟被引渡到美国受审的机会极高。斯帕弗的一审时间和判刑是北京向加拿大政府发出的警告，甚至可能是最后的警告。 除了孟晚舟引渡案，还有美国情报机关的武汉病毒溯源报告，亦都可能在接近的时间出炉。中国环球时报上个月底就发起联署，要求国际社会调查美军德特里克堡生化实验室是不是新冠病毒的起源地呢？近日亦都有几家中共党媒引述一位所谓瑞士专家叫做 Wilson Edwards， 否定这个武汉实验室涉毒，并且指出世卫组织科学判断缺乏独立性，沦为美国的政治工具。但是瑞士驻华大使馆好快就踢爆这个中共党媒是制造假消息。这一位 Wilson Edwards 原来是子虚乌有的人物。从这个中国官方近期种种行为看来，似乎北京亦都预计美国的病毒溯源报告是对中国不利，要事先制造一些反击的舆论。无论是加拿大公民被粗暴扣陷羁押，乃至拙劣造假虚构瑞士专家，再到战狼外交，都是令西方文明社会非常反感的流民行为。有了这样的背景，只要华府振臂一呼，天下为宗实在不难出现。多谢各位收看收听和分享本节目，请付费支持《癫狗日报》，多谢大家。